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度。那么昨天呢，北京城再次出现了降雨的过程。入夜以后，雨水逐渐停歇，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29.2毫米、 嗯， 最大降水出现在通州的余家坞啊。那么雨后的能见度比较差，早高峰出行还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今天白天的云量会比较多，午后到傍晚大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雷阵雨天气，出门常备一把伞总是没错的，防暑降温也不可松懈。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9度上下。 对，这个空气呢湿度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昨天呢应该大家有种感受，就是在家里坐着倒不是很热，但是呢身上还是会有点出虚汗的感觉啊， 汗津津， 其实就是这个湿度比较大了哈。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呢阴天转晴天，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嗯， 第一名是月亮河，第二名是港岛舅舅 XX， 第三名是陈大诺，第四名是莹莹，第五名是图图。 嗯，来看一下。好，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蒲公英，第七名考拉，第八名飞鸟，第九名周娟，以及第十名赵老哥。来，恭喜上十位朋友啊！ 恭喜大家，今天依然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 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 对，那今天呢，我们到底要说点啥呢？哎，我刚才一把这个今天的这个前瞻放出去，大家已经开始疯狂踊跃的参与到今天互动话题当中了。 嗯，你说的这个前瞻哈，可能大家在开车路上不知道是什么， 对， 但是每天来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其实提前我们已经把话题的 tag 设置好了、 嗯、 大家只要发言就可以看得到。 对，那没有看到的朋友呢，来请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又到周五，希望大家没被昨天的英语搞得心情复杂。那今天呢，我们就让英语散去，让我们追忆过去，来让复杂的心情更加复杂起来吧。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最喜爱歌手的成名佳作，一人一首成名曲。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最喜爱的歌手的成名佳作吧。 哎，奇怪的是没有听到教父，也没有听到植物大战僵尸，也没有听到他喜欢的歌手在哪里。 这不是一人一首成名作加上孩子这段时间被咱们俩吐槽的什么卡萨布兰卡呀加州旅馆呀， 不敢说出自己喜欢的东西 了，刚 Rose 啊之类的、嗯、所以今天把舞台留给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人一首成名曲啊。当然有一些歌手成名作太多了，你不知道该用什么来代表。 对，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真的就是在我心目当中 嗯， 一首单曲火遍大街的代表啊。这个歌曲的这个前奏应该一出来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我当时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段子嘛，就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这首歌曲有多火，我去澡堂的时候搓澡的师傅给我搓背， 嗯， 是用这个节奏给我搓的。 就他有在哼是吗？ 不是哼，他是这样，你总是心太软，有加力在里面，知道吗？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才发现这个小齐也是一个劝诫大师，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说 了三遍， 就是、了心太软嘛，重要的话说三遍。 对， 女孩子不要犯傻。 哎，这首歌曲我真的是，我刚才跟静云表演了一下，静云在那笑，但可能大家没有 get 到我的笑点，就他那个心太软有一个重音在那儿，知道吧？所以特别适合。 是这样的，我们也并不想 get 到这一个重点，毕竟是一首伤心的苦情歌，我干嘛要把它跟澡堂师傅联系在一起 呢？但我跟你说啊，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传播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没有人认为它是苦情歌，因为它的流行度实在太广了，就大家觉得就是一首大流行歌曲，就是在哪里，比如说你在小卖部啊，在哪里都可以听得到。同时呢，我想今天看到大家这么热情的回复的话，我想再加上一条，大家除了一人一首成名曲之外，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歌曲的故事吧。大家给我发来几瓶的就是每人一首歌曲，对吧？ 我觉得今天对我们俩是个考验， 对， 因为你想啊，你是 DJ， 然后呢大家发过来了这个成名曲以后，你是不是得跟着哼两句？比如我现在就立马开始考题模式啊。 啊，好了， 一人一首成名曲，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下一首。 零点乐队，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到底爱不爱我？下首 啊，下一首，清风飘扬提到李娜的《青藏高原》最后那一句。 啊呀啦嗦，那就是哪句？ 青藏。 好了，这样一个日期不要添堵哈，因为今天这个日子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在这里要说一声 Jazz Delay。 对，当然呢，今天我觉得大家说到的很多都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就是我觉得今天是这个话题呢也算是蛮个人向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喜欢哪一首。像有人说啊，我觉得他很多首歌曲都很好听，那就是选出你自己心目当中那一首代表作嘛，对不对？ 哎，是的。还有小小提到了说李承铉的代表作，那必须是最近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上翻唱的《天上飞》。 嗯，昨天我们不是听，我们不是放了一下吗？ 听啊，咱们仅仅放了一下吗？ 我们大家想 听一下，我们不自量力的 K 了一下，可以去回听啊，在听天FM的聊天室当中，可以去找到早安音乐秀，然后呢，每天的节目都可以回听，就在昨天。大概1小时20分左右的时间，他说这个低音炮啊，性感又慵懒，网友们都感叹说啊，七位把它藏在家里是对的，在外面太招摇了。 但是这个今天说到的这个成名曲呢，就是每个人的这种成名的代表作确实不太一样。但有些人我觉得可能就是今天有些人真的是感觉一辈子只红一首歌曲，比如说张敏敏，我的中国心，对吧？啊，他当时其实他都不是一位职业歌手，但拉过来唱这首歌曲以后呢，基本就是这首歌曲帮他奠定了知名度啊。 来，考题第二波，飘摇的云提出了连环的，陈百强一生何求， 压嗓好口， 张学友一千个理由，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哎呀，这个就。你把这三首放在一起，第三首气儿不够啊。 为何你不懂， 为何我不懂， 以及 我就是我， 刘德华的天意，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 周华健难念的经，这个有点 这个好 考住了， 这个果然是很难念啊。 这个不是不会唱，这个主要是很难念。 好了，我这开始考啊。这个笑脸 啊，谁的笑脸啊？ 笑脸， 谁的笑脸啊？我不知道啊， 含笑的笑脸， 含笑是、 不会是吧？ 你会吗？ 我会啊， 你唱， 常常的想现在的你， 哦，是这首歌、啊， 在我身边露出笑脸， 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 果然我今天干掉了中华小曲库哎， 啊，这个歌有点年代感哎， 还有这个，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啊， 我这边考题。怎么这么拉你今天？ 不，你今天 闪闪的红星，这个总会吧？ 这个我会，红星闪闪， 哎，不错，扳回一城啊！哎，咱们俩今天这个是不是早安游乐场来的有点早啊？ 待会儿还会有早安游乐场准时报道的。 哎，是了。 现在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人一首成名曲。 来，听到的是 Robin Williams 他的成名曲《Better Man》。 There's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rest in arms. Keep me safe from harm and pouring rain. Give me endless summer, Lord, I feel the cold. Feel I'm getting old before my time.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 Go easy on my conscience, 'cause it's not my fault. I know I've been taught to take the blame.On my angel will catch my tears, walk me out of here. I'm in pain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 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To be a better man. Once you found that lover, you're homeward bound.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I know some have fallen on stony ground, but love is all aroundTell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rest in arms. keep me safe from harm, from pouring rain. Give me endless summer, Lord, I feel the cold. I feel I'm getting old before my time.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 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 Robin Williams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Better Man 啊，今天呢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有可能是经典歌曲满天飞的一天哈。同时呢，今天呢也可能是考验大家的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歌手或者歌曲熟悉程度的一天，也是很私人向的一天了哈。 哎，一人一首成名曲，可能每个人心目当中就是这个歌手的成名曲都不一样。比如说我随便点几个，你觉得周杰伦的成名曲是什么？ 这个其实在我这儿是有一个非常客观公允的答案的，但是大家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些答案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是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听的， 嗯， 于是他在我这儿的成名曲肯定是可爱女人或者是那个龙卷风啊。 哦， 那张专辑当中的龙卷风是最火的在当时哈。 嗯， 但是我看到有人说七里香没问题，因为你可能在 你可能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听。 哎，对，而且那首歌曲可能在你所在的时代校园里是传遍了大街小巷， 嗯， 那可能他在你心目当中就是一首成名曲。 但是成名曲就是说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曲他被更多的人熟识， 哎， 我觉得对比起来可能林俊杰就好确定的多， 嗯， 应该就是 江南对，但是周杰伦的，我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应该是双截棍就第二张专辑，就是忽然突然出来一帮人就哼哼哈嘿了起来，你知道吧？ 突然发现今天早上的话题在这个概念设置上出了一些问题。 哎，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个人向了，就你觉得他哪首歌是成名曲，就算是成名曲嘛。 哎，没错，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哎，是 部落说哇，今天的歌单都出来了，给 PD 加鸡腿啊。嗯，今天的歌单是 PD 选的，全部都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一人一首成名曲， 应该跟大家想象的差不多啊。但是我觉得刚才静瑜这个玩法挺好，我继续来考你大家。 哟， 接下来 你能不能不要考比较偏的题？ 啊， 这样显得我这个曲库很…… 我想了想，是刚才考的有的是90年代初的歌曲， 对， 可能那个时候你还不怎么听。那接下来这几首我觉得没问题哈。 好， 来听一下刚才这首什么是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马嘉祺 对，这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 哎，你看这不错啊。 对啊，我最近放过好多易烊千玺翻唱版的。 哎，对，张雨生大海。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愁， 你如此颤音出来的 一下没卡准 key。 徐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阳光总在风雨后。 哎，但接下来这首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唱出来，我唱不出来。张杰的北斗星的爱， 对不起张杰 卡住了是吧？ 哎，说实话就是张杰所有歌当中，你让我一看到名字就能唱出来的，我就只会他不懂 啊。他不懂， 嗯， 怎么唱？ 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 啊。 他不懂爱情，拿他当游戏。 对，但是你说，就是相对来说，是不是有些歌曲的传唱度高，是因为在 KTV 当中点播率比较高？ 嗯， 属于的猫说，比如说啊，梁静茹的歌曲， 嗯， 就是典型的。说哪首歌你都能哼两句，勇气啊，爱你不是两三天，小手拉到手，暖暖等等等等啊。 哎，没错，他刚刚在报这四个歌的歌名的时候，我就生怕他哪个突然停下来考我，我已经有背景音乐了。 对，然后呢，我就记得有一次静瑜说，哎，我你不要老考年代歌赶的歌嘛，然后我就放了一首天不下雨 天 不刮 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刚刚还有谁说那个刘欢老师的什么来着？ 那个什么警察 对 对，几度风雨 啊。哦，对对对对对， 那歌曲啊， 对，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是，哎，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张震岳的爱之初体验。 哎呀，那当然会了。 嗯， 对，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哎，可以。那接下来萧亚轩在你心目当中最熟的一首歌曲是 什么？ 那肯定就是你接下来要放的这首。 嗯，啊，是吗？ 对， 你知道 就算是成名曲就没有什么疑义的吧。 对对对，我们当年还以为 Cappuccino 更火，后来发现是因为我们年龄比较小 听不懂伤心的情歌。 好，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还记得吗，窗外那被月光染亮的海洋，你还记得吗，是爱让彼此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热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静瑜自己投稿的超快手自制低卡奶茶受到我们小耳朵特别的欢迎，很多小耳朵跟我留言说，静瑜你看我这个比例配比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在办公室当中给我晒出了自己在尝试奶茶的过程，还有自己制作出来的这个成品啊，怎么样，刮油效果是不是一级棒。而且在担心比例的朋友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严格的要求，如果你喜欢奶的话就可以多放一点，喜欢茶的话就可以少兑一点，就是这么自如，就是这么的快手。而且对比起来它的热量，你会觉得这样的一款奶茶真的是既健康又美味。那么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是逍遥游，他要教我们制作的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土豆火腿早餐饼，制作起来也是挺简单的。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可以看到逍遥游制作出来的成品以及详细的制作步骤。首先我们准备一些火腿、小土豆、面粉、胡萝卜、盐还有食用油，把土豆切成片放到锅内煮熟，再把火腿跟胡萝卜丁切好备用，将蒸好的土豆去皮压成土豆泥，再把火腿丁和胡萝卜丁都放到土豆泥里面去搅拌均匀，再放入一些适量的面粉、盐和成软软的面团，这个时候就可以在锅里烧油，然后在手掌放好一些这个油，把鸡蛋大小的这个土豆泥搓圆压扁，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粘锅，放到锅内小火煎一下，等到两面酥黄以后就可以出锅了，是不是很简单呢？今天配合着这一款土豆火腿早餐饼，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曹芳的橘子汁。如果你也想为音乐早餐来投稿并且点歌给自己的家人或者亲朋好友，都可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按照详细的步骤把图片还有这个制作方式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这样混乱的场面曾经幻想好几遍， motions and rest.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哎，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听到了这个静瑜又给我们介绍了一款新鲜的美食。昨天你那个饮料 是不是很 受欢迎，感觉得到了大家的这种一致的认可？我就忽然想到了那天我跟你一起搬了一箱青柑普洱的时候，你那个嫌弃的表情。等到昨天你忽然觉得真香啊。 是这样的，当时那一箱呢是我为了图方便，所以我经常给自己车的后备箱放一整箱水。我当时其实是想要搬一个玄米茶或者绿茶红茶之类的，结果没想到一下拿到了最深的颜色。 不是，所以金鱼当时就觉得好像只有这几款嘛，说随便来一箱 啊。对对对，随便来一箱。但没有想到开创了一个新的喝法以后，哇，一箱根本不够喝。是不是昨天就下了节目之后我还给 PD 制作了就是小半杯吧。 对对对， 就把我兑出来的那一部分 还 分给他了一点点。 还挺不错的。你别说啊，就是好像就是少了一点点的之前咱们觉得好像很冲的那个味道，但是呢又有点回甘的感觉。这就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老歌，总能给你一丝甘甜，对不对啊？ 还有一些朋友来跟我们对比了一下老歌和新歌在自己心里的感受啊。飘摇的云说，其实对我来说呢还是比较喜欢有年代感的歌曲，不是说现在的歌曲不好听，但是呢以前的经典歌曲虽然没有什么电音啊炫技啊，就配器也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呢自己在成长经历了之后会发现经典老歌当中的某一句歌词会深深的触动自己，然后呢你就对这首歌曲产生了记忆，有了情怀。所以其实也是一样的，就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到了他们老了以后，他们也会喜欢上现在所谓的新歌，到了那个年代就会成老歌了。 是 因为我之前有说过嘛，就是笑点取决于知识结构，但是哭点取决于人生经历。 你今天的这个知识上升比以往来的早了一些。 没有在上升，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觉得它特别经典特别好听呢？一定是因为你的一些人生经历和情感共鸣与这首歌不管是旋律也好歌词也好产生了连结。 哎，好，我觉得你的说的特别高大上，那接下来我就看看你的连结在哪里。我们继续来考你好不好？我来继续来考你好不好？ 又考我是吗？那今天的那个早安是不是那个我们的早安游乐场就已经融在节目里面了？ 你以为是这样吗？今天的游乐场我跟你说啊，还真的不是经典歌曲。 自从上周我拿情歌网考过你以后，你就一直怀恨在心。 也不是，因为今天呢就是哎，一会儿来说一会儿这个成名曲，因为接下来我觉得比今天的题目要简单一些、啊、 就是要考我是吗？ 哎，侯彦斌的成名曲《红颜》。 千古酒无味， 哎，还行啊。 饮一杯为谁。 好，接下来这个张柏芝的《心与心愿》。 哎呀，这个我会。 到找不到坚强的理由。 是。 爱得得得得。 好，一句就行啊。哎、江美琪的《想起》。 这个我真不知道。 好过。姜育恒的《再回首》，这个会。 再回首。 哎，我跟你说，相对来说啊，就歌名当中会出现的。 人生。 你会立刻点一下哈。 哎，那你就刚刚这个江美琪的《想起》，你会吗？ 不会。高峰的《大中国》，这个会吧？ 我们的大中国呀。 哎呀。 啊，好大的一个家。 哎呦啊。 嗯。 哎，王菲的《我愿意》。 我愿意为你。 哎， 我愿意为 你。 你 看啊，一人一首代表作，大部分人都还是会唱的，相对来说哈，就是还是他比较当红的一首歌曲。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小耳朵也特别有意思啊，有小耳朵在群里开始当 DJ 了，你知道吧？说今天的啊，这个一念执着说，所有人来吧。今天是大家的成名曲的日子， 哎， 就让早秀来刷爆它吧。 是的，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印象当中的这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位歌手他的成名曲是什么。 是 没有固定的答案，就像刚刚我们举周杰伦的例子一样，你可能你听到他的时间不一样，你是从哪张专辑开始听的，那你可能就是对当时的主打歌曲或者说比较走红的歌曲印象深刻一些。当然也就像刚刚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飘摇的云提到的，因为你对这首歌曲有了记忆有了情怀，所以它会成为你心目当中的成名曲。 所以当歌曲响起的时候，你会瞬间带回到那个年代当中。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信哲《爱如潮水》。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水 把你拉回到旧日的时光当中，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啊。这首歌曲呢，如果你回到那个年代的话，你会发现几乎每个 KTV 当中都有几个不自量力的人跟着嘶吼，就是他唱的好听，但是你唱，就是你得唱上去才行。 我有异议， 嗯， 我觉得张信哲还有成名曲 啊，当然了，当然还有成名曲。来， 那天我犹豫了很久， 附上异议啊， 哎，我准备要放歌的时候，我说来 PD 二选一，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和《爱就一个字》，你更想听哪个 ？PD 陷入了长达半分钟的沉思。我说快点，你待会儿我不来不及放了。 是因为有些人你，包括刚才说到的周杰伦的歌曲等等，就是太多好听的了，对不对啊？或者太多经典的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刚才说了，今天这也是一个个人向的歌曲。静瑜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跟你的生活当中有连结的。他就算是成名曲，对不对啊？ 是的，刘斌也说了，刚刚在车上我们提到了周华健的《难念的经》，算是他的成名曲。不过呢，我们俩互相问了一下，说提到周华健，你最快想起什么歌？我们俩异口同声地说， 我也是花心， 对，是花心。这也是我们最早认识到他的歌，现在一张口就能唱，真的算是记忆犹新。 花的心藏在蕊中， 可以了，一人一首成名曲， 你的心 继续跟我们分享吧。 我们是机修工，汽车性能的创造者，来自世界各地。却拥有同一个归属，就是挑战你我的高昂表现。嘉实多极护太强吸油，愈强更强，让你的每刻表现发挥更多一份精彩。 居然之家大型电私庆狂欢季来了，8月7日至8月22日可一元购2888元优惠券包，满额消费最高可得 iPhone 12手机，参加抽奖还有机会赢得49999元免单哦。8月21日更有明星赵方静现场倾情献唱，就在枣园地铁站东100米居然之家大型店，活动更多详情咨询8128-1062，来居然之家大型店购物才能更狂欢，8128-1062。 以上为广告时间。 费的一首单曲叫做 Mercy 啊，这首歌曲呢既是他的成名曲，也是他最出圈的一首代表作啊。有的时候呢大家有空可以来听听这首歌曲，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街舞的舞者啊，或者很多现代舞的舞者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啊。同时呢我觉得也非常契合今天的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曲，来说说你喜欢的歌手的成名佳作吧。 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做了华语20年金曲回顾， 对， 也都是小耳朵们票选出来的。 是 难说我有一种又回到了之前金曲20年的感觉不，这次应该有30年吧，或者更久啊。 是这个确实呢时间是比较久一点了啊，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自己说出来的，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些经典嘛，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这个时候会打开一些记忆的闸门，或者说你熟悉的不熟悉的那些歌曲也会涌上心头，比如说类似于今天你要让大佐说的话， 嗯， 他说的歌曲那都是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的歌曲对不对哈、 啊、经典永流传啊，只能这样说了啊。哎，但是孙燕姿的名字今天还真的是挺多人提到的， 上榜率很高， 然后每个人提到的都不一样、 嗯、 有提到遇见，有提到绿光，有提到神奇。嗯， 你知道刚才就是我们放了一下这个，就是说了一下周华健难念的经，以及我刚才说的花心嘛， 嗯， 然后让大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小小强说周华健的成名曲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啊， 啊对， 好心情我的宝贝啊， 嗯， 所以华健铁粉听不下去了，然后结果接下来呢迪丽亚热依扎巴扎，哎呀妈好难念啊，他说华健的爱相随， 嗯，好，你们说什么都是什么， 都是今天谁说什么都对，对吧、嗯、 对， 嗯， 还有今天我看到子琪的这个答案，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可以反驳他， 怎么说， 他提到的这个歌手叫庞麦郎 我的滑板鞋， 对，你能再给我举出别的吗？ 啊，对，就这也是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就这一首歌曲嘛，对不对啊？ 嗯嗯、 还有的这个莫宁说邦乔维，我还想的是啊， 邦 乔维， 嗯 ，This My Life， 对吧？ 嗯 嗯, 嗯，还有像考你比较容易的， 嗯、 春天一乍提到熊天平，那你能想到的？ 嗯，就我跟你说啊，熊天平，关键最近真采访他了一下，他最近、嗯。他最近的歌路跟原来变得好大， 对，但大家提到成名曲的话还是会想到那首火柴天堂， 火柴天堂、嗯、雪候鸟啊什么的是吧啊。好，另外呢张宇，说到张宇你应该想到什么 啊，那个太多了、 嗯、 这到底要怎么选啊， 你随便想一下， 我们俩之前不是还 K 过他的歌吗， 雨一直下 啊，对， 就 算 啊， 嗯， 对，就确实也有那么几首苦情歌曲哈、啊、哎，但是呢这个你看周周说李宗盛写的制作的歌就比较多一点，大部分呢后来自己在演唱会当中都唱了，所以说像李宗盛这样的音乐人的话好像乍一想你还真想不出什么代表作，因为太多了对吧，啊 嗯 啊， 这样那我再给你出一些我们那个年代的， 好， 不在 PD 涉猎范围以内的， 没问题，你说 蜜雪围棋、嗯、 哎呀直接给我扎的戳中了这个老心脏，蜜雪围棋的什么歌你就说， 一巴掌拍边上去， 对啊， 独立，嗯， 不会你唱一下 爱让我聪明的独立，不欢喜、 啊、 不任性， 这个我会 啊对 啊， 你看你就是对不上，你看这就不是你的歌库嘛，你伤害我我也知道怎么伤害你 那我考你一个辛晓琪的味道 啊，这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 啊，对，这个还可以，想 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好，接下来这个徐志安，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这个不会吗， 不会，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哎，咱俩今天哎，这个招挺好的哈， 对， 就你找你的好吧，来 互相打对方的那个， 再来互相伤害，来继续， 那我还得再找一找啊、 嗯、那行，这样接下来这首歌曲、 哎、我有、 啊、 Sweetie， 嗯 Sweetie 哎 Sweetie 我还真好像知道、哎、 来互相伤害一下， Sweetie 应该是那个什么草来着， 樱花草， 樱花草对不对、 嗯、你会唱吗， 大恋人变樱花草， 哎你居然真的会， 我还是有一个不能说少女心吧啊！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位歌手就是非常喜爱，朴树嘛， 嗯， 对，就是有大热的时候呢，只出了两张非常经典的专辑，但是也有很多人都说到《生如夏花》是他们的最爱啊。但是在我看来呢，朴树在第一张专辑当中《白桦林》这首歌曲放出的时候就已经出圈了，来感受一下。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心上人你不要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 麦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我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 哎呦，这首歌曲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有感觉？然后呢，当时呢，很多人说这首歌曲一听就仿佛来到了这个怎么说呢，一片茫茫无际的白桦林当中，而且有一点点这个俄罗斯的曲式的这种感觉，对吧？ 嗯，风格很独特，包括接下来大家听到的很多朴树的歌也都是这个风格啊。 嗯、 像 Baby 达尼亚啊，当时这个歌名出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 DJ 都傻了，这应该怎么念 ？Das Baby 达尼亚， 对，那首歌也是非常浓郁的这种俄罗斯风情。 是啊， 所以你真的让大家选一首朴树的成名曲，还蛮难选的。 对，但是今天呢，大家已经选了很多人的成名曲。今天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点就是不设限也不设防、 嗯， 就是你想到哪儿你就抡到哪儿都可以啊。 哎，是，但随着今天大家分享出来的这些成名曲啊，我们早秀平均的这个听友的年纪也很好猜嘛。 对，有人 小齐说，刚刚听到你们俩这在这边互相杠，然后互相就攻击对方的曲库，我感觉我的年龄在你俩中间。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些重新翻红的歌曲再拿出来的话，可以抹平这些年龄。比如说你现在说到。去年的那首叫什么伍佰那首歌曲啊？ 啊、，Last Dance 啊，对、嗯，包括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陈洁仪》，其实呢，很多人觉得陈洁仪的成名曲不是这首歌曲， 对。 但你如果这两年再来想的话，好像就这首歌曲才让他最近又重新翻红啊。喜欢你，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轻触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 接下来 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Good morning，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那些炎热的夏天里比较适合进行的运动。炎热的夏天呢，往往使人烦闷、焦躁和上火，所以呢，我国古代的养生家认为，钓鱼是一种能够解除心脾燥热的运动。想象一下，夏天当你来到水库和池塘边，在繁茂的树荫下，清风吹拂，这个时候你自然的感觉到心情凉爽，是一种非常惬意的体验。多多的体验这样一种快乐之情，自然会有利于健康，延年益寿。当然呢，如果到了中午的时候你还在钓鱼的话，那这个时候天气就十分炎热了，鱼出现的概率会很小，对于人来说其实也有点不好，有可能会中暑。所以呢，最好选择一些清晨或者黄昏去开展钓鱼这样一项运动。最后我们要提醒一下，夏天要多运动，建议大家夏天不妨从小强度的运动开始，每天积累各种一点点的小运动，比如说游泳、打网球，还有我们之前说过的打羽毛球、快走，包括钓鱼等等。当然，运动的时候怎么能够少了音乐的陪伴？来到夏天的海边，全是对她的期待。看看她是不是那个让你心动的可爱女孩？来自张惠妹，《夏天的浪花》，就在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可爱的男孩，他的热情像大海，每个水珠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 Morning Time。8:07，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我是刚刚推荐完大家夏日运动之钓鱼的郭PD啊， 我是想要提醒我们的郭PD，你知道已经立秋很久的静鱼吗？ 是我今天呢听说就是我刚刚 下周一就是处暑了 ，PD。 对，刚刚做出那碗片花呢，还在夏天当中，就听说秋天它已经就快过来了，对不对啊？ 所以你到底什么时候请我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那就今天。 昨天我已经请你喝了好吗？我给你做了一碗秋天的低糖低卡营养极高的奶茶。 那我今天就送你一杯那个什么普洱是吧？ 什么？给我搬一箱是吗？ 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好像跟我们今天刚才聊的这个东西还挺像的，因为呢，今天大家都说这个群里的参与度简直是空前高涨，因为每个人心目当中可能都有那些歌手当中的成名曲， 是。 而很多人看完了以后呢，觉得很感慨，说看看大家呢今天说到的这些东西呢，就觉得好像看遍了歌手的人生一样。 哇、哦，天哪！哎呦、嗯，我受不了这种话，一下子就感觉戳到了心里， 戳到心里。 可能有些歌手在经常我们在访问的时候也提到，他说、嗯、你会不会遇到说没有办法超越前作，或者就那一首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最深、 嗯。 那之后再发的所有歌，大家都说没有之前的好听。其实歌手也还蛮困惑的，就是他们很多面，就可能很多的歌手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成名作。 嗯， 对，但有一首成名作就很幸运了。但是拥有成名作以后无法超越，其实也蛮痛苦的。 所以这个可能跟人的个人经验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今天到底要来聊点啥呢？如果是8点钟才刚刚打开电梯，不，打开收音机的朋友的话， 打开电梯没有信号了。 来听一下大佐怎么说。 哦，大家好，我是大佐。又到周五，希望大家没被昨天的阴雨搞得心情复杂。那今天呢，我们就让阴雨散去，让我们追忆过去，来让复杂的心情更加复杂起来吧。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最喜爱歌手的成名佳作，一人一首成名曲。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最喜爱的歌手的成名佳作吧。 今天其实是大佐发挥自己余热的好机会，就是他喜欢那些歌曲放今天歌单当中都特别特别合适哈、啊嗯。 可能因为孩子最近被我们吐槽怕了吧，总觉得歌曲太老。 好了，接下来呢是我对五月天的一个印象啊，对我来说这算是他在我心目当中的第一首让我印象深刻的神曲啊。 哎，我有不一样的想法哦，待会儿反驳你。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all over again. I swear it all over again.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元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Good Morning Show. 刚才呢放了一首英文的老歌啊，来听到的是 Westlife 当中 来带来的这首歌曲 Swear It Again。 嗯、 啊，当然很多人呢就忽然想到了 Backstreet Boys， 就想到了对头啊， 西城男孩、后街男孩啊， 是啊。 那一人一首成名曲，此时此刻有一道送分题摆在 PD 的面前，你要不要考虑答一下？ 当然要答了。 帕瓦罗蒂， 帕瓦罗蒂的歌曲，帕瓦罗蒂有很多首著名的歌曲。 好了，你快一点， 我就不说我的太阳了。哦，哎，行了，不唱了。 还有呢？除了我的太阳之外， 应该还有重归苏联托吧？ 嗯， 哎，还有弄臣啊 啊！但你刚刚有提到了这个男子组合，嗯、除了刚刚提到的西城男孩、后街男孩，还有麦克学摇滚 啊，对， 啊、他们 Rock, 对、嗯、他们在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乐迷的心目当中的成名曲，应该就是翻唱张学友的那首《Take Me to Your Heart》 那首歌曲。你知道我们去年那个20年的时候， 对， 竟然被票选到前几位，太厉害了啊！ 是啊，还有人提到郁可唯，你觉得郁可唯的成名曲应该是哪一首？ 我觉得就是《时间煮雨》吧。 嗯。 给我对我来说啊，但是后面可能啊唱了很多歌曲，但我刚才看到有人说张碧晨的凉凉，我是想张碧晨在凉凉之前应该也唱了很多歌曲吧哈。 嗯，还有比较难选的，比如王心凌、 啊、 如果让你选的话，你觉得哪一首是她的成名曲？ 王心凌就有点难选，哎，我觉得。 嗯，那你觉得哪一首算？ 王心 凌随便说一首。 王心凌应该是 一首都说不出来。 那倒不会了呀，王心凌的歌曲，我当年确实老把她和张韶涵。 张韶涵啊， 搞混， 他俩歌路差那么多。 但是他俩的，因为他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小甜心嘛，就是长相都是特别可爱的啊、嗯。 他俩的歌路真的可不是， 歌路不一样，歌路不一样。 对， 对嗯、 你要这样说的话，乐高爱心提到了王心凌的，那一定是当你啊。嗯 啊、对对对， 当你的眼睛里， 这个在我的概念当中是林俊杰唱的，你知道吧？由于林俊杰后来又收回来自己唱了一版，嗯、对不对啊？ 那这样，张韶涵的成名曲呢？这个应该就是疑义不太大，基本上就在那两首里面选。嗯， 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是周董给他写的那一首。 哪首啊？ 哎呀，就是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对对对，但是其实这是、 其实应该 是我的答案。 预言 应该不是，对，应该是 预言或 者 欧若 欧若拉，对对。嗯、但是我个人比较偏好的一首歌曲。在我心中，他就是他的成名曲。哎，这就是今天的，是标准的这种回答方式，好不好？ 今天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你说什么是什么。 标准就是 我们就是 ETC， 见人就抬杠。 但是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可能疑义不大，因为呢，这是邓紫棋第一次让大家认识她的一首单曲啊，嗯、名叫做《泡沫》，而且当时大家哇。90后的女生现在感觉横空出世了，这个词儿在10年前感觉还是一个挺新潮的哈、来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泡沫》。 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你所有承诺吹到泡沫，一触就破。 救不我，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我，我宁愿你沉默。 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GEM 邓紫棋带来的《泡沫》。但是呢，我忽然看到了小耳朵一个绿波奇的说法，邓紫棋是西安人实锤了，成名曲就是《泡沫》。 大家经常吐槽我们两个互为对方的破壁人，小耳朵们，你们何尝不是我们早秀的破壁人？ 你们给我们这个节目的意境呀，真是啊， 洋气不起来了。 对啊， 生气。 然后痴心觉得说完了，看了《泡沫》这个梗以后，以后无法正视这首歌曲了啊。 嗯， 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今天呢，大家其实说出了很多自己的这个成名曲，而且呢，有人说的其实也挺对的。对于一些歌手来说呢，可能他的这种成名曲是爆火。比如说像当时的刀郎，对不对啊？那第一张专辑当中有很多的歌曲，但是第二张专辑以后就没有以后了，所以可能给人留下的印象会更加深刻一点。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做了很多自己的作品，但是没有一首成名。但有一些人呢，只有一首成名以后就归于沉寂。其实你很难去评价说这哪一种更好。所以它是一个心境的转变。但对我个人而言，留下作品本身就很有意义了。 我就跟你不一样，我希望又火又好。像林俊杰呀，周杰伦呀，陶喆呀，对不对啊？ 但还有一种就是年少成名，此后再无法超越。这样 PD， 我问你，你知道杨采钰吗？ 杨采钰，是那个演员吗？ 就之前对演过冯小刚《芳华》的那个 啊，我知道，我知道。 叫他还有成名曲的吗？ 他有成名曲吗？ 你肯定会唱的。 叫什么？ 是他，是他，是他， 小哪吒吗？ 我们的英雄，小哪吒。 你的这个 是他。就是他 啊！你的这个曲库点的点很歪，你知道吧？对啊， 对，然后这也是周周提醒我们的，杨采钰唱的动画片《哪吒》的主题曲《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啊， 这算是年少成名一首成名曲。 好了，那静瑜，你一会儿就很高兴了，因为我们一会儿的早安游乐场 有 的 考我了，是不是？ 今天考你的其实不是很经典的歌曲，而是什么呢？就是我恰恰要考的是2010年以后的歌。 那正好在我的曲库里啊！ 啊，对，应该是在你的曲库里，好不好？一会儿看你的表现了，好不好？ 大家来帮帮我，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早安游乐场里面了，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如果待会儿 PD 考我的题你知道的话，一定要来告诉我答案。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元，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的。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哎，早安游乐场要开始了。 PD 刚刚说了，我今天考你的是2010年以后的歌曲。 嗯， 小耳朵们过来说，完了，那我帮不了你了。大家不要这么暴露年龄好吗？ 这么直接吗？也不一定啊。 是这样的，2010年以后，起码有很多年都是早音乐秀陪伴大家的。 对， 所以如果你一直在听早秀的话，我觉得你对这些歌应该不会陌生。我没有问号，我对自己信心满满。 报到了啊！ 哎呀，你还没开始考呢。 那我们今天就现在准备考了。大家这样，就是大家如果现在准备好帮助静瑜去作答的话，如果最后呢帮助他闯关成功，他会选出一位小耳朵来给他这个 送出小 红包来， 嗯、 好不好啊？而且呢，我觉得今天呢一定要帮帮静瑜，因为接下来的歌曲呢，我觉得就算是在这种就是会和不会的边缘啊。 怎么个考法？就是还是听一部分猜歌名吗？ 我最近呢，我觉得我们之前什么前奏啊之类的很麻烦，我现在呢，我直接给你出副歌部分， 就出副歌，然后 会就会不。 会就不会。 是要跟着唱还是猜歌名、猜歌手？ 不用跟着唱，直接猜歌名、猜歌手就 OK 了， 好 吧？好，好，好，我们简单啊！ 大家准备好了吗？ 二一，走！ 来喽！ 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 哦，就又是两首歌连一起啊啊啊！这是常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啊。第一个是我们都有一个家，大中国不对，第一个叫大中国， 嗯， 没了啊啊呀！郑智化，星星点灯，水手，水手，不对对对， 星星点灯 不对，星星点灯是另一首，水手。 为了你而戒掉，而克服，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 五月天，人海之中才发现，如果你爱上一张相容的木讷小嗓子。哎呀，我为什么最熟的这一首反应啊？知足知足知足，五月天。 你这个叫什么？前面什么我们都有一个 蛋。我想问一下你，2010年以后的歌曲吗？ 嗯，我们系统好像出点问题，把上次那个题又给你出出来了，你没发现吗？ 哦，我又答了一遍是吗？ 对 呀、啊。这样吧，我们先进早安热流行吧。 好，我们先热流行 一 下，给我一点时间去调整一下，好不好？哎呀，这太尴尬了。 我还在那边答得这么起劲儿， 好尴尬呀啊！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个魔咒，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想见你。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出了喽。 PD 说了待会儿他发大红包给大家， 也没有大红包， 道歉、嗯、 道歉是道歉，没有大红包，但是我、 哎、你这个人 我得赶快把那个题找回来嘛。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位、嗯、我问你啊，如果是你、嗯、你对他的印象、嗯、他的成名曲是什么？陈粒 小半啊。 小半吗？ 对啊， 不应该是玉玉然越爆炸吗？ 依然越爆炸比较偏后期了 啊，偏后期、嗯、好了，那不管怎么说，他呢最近呢是发布了新专辑《悠长假期》，而且收录了10首歌曲，大家去听一下。他最近的歌路我觉得变化真的是很大啊，相对来说、 嗯、 对， 从当时他给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写了一首主题曲以后，我就觉得嗯，陈粒怎么不是我印象当中那个陈粒了、 嗯、 当然歌手随着自己经历的发展啊，这个调整曲风是很正常的。 对， 那这一次的先行曲叫做《玉人歌》，此前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剧透过啊的一些歌曲都收录在这一次的新专辑《悠长假期》里面了。 对，那么今天接下来呢要听到的就是他这一次的同名的一首单曲，叫做《悠长假期》，看一看陈粒在音乐风格方面的那些转变。 穿了心 最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不想结束的每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哎呀。你这个，我今天对静瑜的这个佩服简直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我是不是如果有一天不能当 DJ 也可以去我们台当技术老师？ 那这个你得问问技术老师，这个我不敢做主，但确实刚才就是在静瑜的， 我在一首歌的时间当中帮 PD 拯救了今天的早安游乐场，我们又有的玩了。 他真的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哎，这太厉害了啊。 怎么就原地杵了？ 今天这样，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敬意，今天你这个 红包 我来发，好不好？ 行，那你快给我出题吧，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但是呢，大家现在来要帮帮敬语啊，我们今天就是2010年代以后的歌曲，好不好啊？ 来， 好，3、2、1，走！我们来感受一下，今天会给大家来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感受一下。啥歌？ 就是萧亚轩的。 什么歌？来说， 你只给听这一句啊！我的天哪， 不然呢？我给你副歌部分，我还让你听完不成啊？ 一飞跟我说是错的人， 什么一飞跟你说？你说自己来嘛？ 我自己不知道吗？这不是，我要知道我不就答了吗？ 好了，第二题， 谢谢一飞， 来3、2、1，走。 珍珠桥，恩怨了谁家？ 每首歌你都觉得很熟。 周杰伦的 什么？ 红尘客栈。 直到周董给你唱出来。哎，我就不该把这句话给你放出来，你知道吧？好，这首歌还可以，可以啊。来，那第三题，3、2、1，我们感受一下，走。 一闪一闪亮， 就我简直我的成名曲好吗？我的 KTV 成名曲， 什么歌曲？ 孙燕姿《克卜勒》 啊，克卜勒。对， 这张专辑是当时我的， 我就猜到你会。 对，因为 准备给你 这张是我有燕姿亲笔签名的，就我去台上跟他握了手的。 哎呦，还台上跟他握 了手，是 不是？真是给你一点这个颜色， 阳光就 你就开始灿烂了。 给我点颜色吧。哎呀，林俊杰，关键词。 我今天对你是不是太好了？ 我比他唱的是不是还要早一点？ 早一点。好，这第四题啊， 真的都是2010年以后， 算是这个答对了三题吧？ 对，三题。 这也很简单，其实都是大热歌曲，对。 田馥甄。 对，什么？下次设题得稍微注意点，不能把名字给你设出来，知道吧？ 田馥甄的，这好像还是个电影的主题曲呢。 好，叫什么？来， 大家来帮帮我， 小朋友 啊 ，My Love 啊啥？你怎么都不自己猜一下啊？ 不会啊， 对 ，My Love 这首歌曲其实 真的 My Love 挺熟的啊。好，再来下一题，简单吧？ 啊，这个很简单，王菲， 非常简单，《 匆匆那年》嘛，对吧？ 原名字叫什么？《 匆匆那年》啊？ 不对， 不叫《匆匆那年》。 想啥呢？《匆匆那年》你不会唱吗？ 哦，对，错了， 《匆匆那年》怎么唱？先唱一下。 匆匆那年，都能 对啊，这个很明显不是那首歌。 是什么？ 3、2、1，快到了啊！来，赶快，求助！ 致青春。哎呀，这几首歌很容易混在一起。 青春那年都出来了，好，再下一首啊。 后来的我们， 哎呀，一出来就暴露了。 五月天， 哎呀，这。歌手以后起名字能不能换一点，不要从副歌走啊，搞得我们很难做的， 各有知名度啊。 是啊，好，最后一首歌曲啊，来。 终身孤寂寞， 还行，那这个你还比较熟悉。 那英， 但是他是哪一年出来的？来加考 虑。何以笙箫默的电影应该是2015年左右吧？ 哇，这个你 怎么样？ 不错哎， 我跟你说，我们 加试一题还可以啊。这个 我们千禧年代的人对这些歌曲和电影很熟悉的。 你看啊，就是你今天又帮我修复了题目，然后呢，再看你答的这么良好，那这个小红包我来出了，但你来挑一下好不好啊？ 好的，那目前来讲对我帮助最大的应该就是一飞了。来，一飞把收款二维码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谢谢所有的小耳朵们今天对我的帮助。 哎， 两孩妈用户1840IJ 六六新田乐高爱心以及开心宝贝张超，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刚才最后一首歌曲《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也是最近那英算是爆红的一首歌曲吧，叫做《默》，来感受一下。

说呢，他有很多很多的歌曲，但是去年的这首歌曲重新翻红，也让很多人看到了九十年代香港明星当中的那些风华绝代的一些瞬间哈。 嗯， 但是呢，刚才呢，我是经常爱说这个口头禅吗？九安娜说 ，PD 的口头禅还是很好用的，啥嘛 ？PD 有很多口头禅，比如什么什么，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就很想给你配那个， 对对 你说这么竖啊呢？ 啥呀？那是你喜欢说的。我的那个口头禅后来变成全台的通用标准，对不对？ 听听看 、啊。 就一开始的时候，白洁特别不能理解，说什么叫听听看。 啊、对。 后来发现，特别好用。来，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就不要想啊，就是在乎的是感觉，对吧？比如说你刚才说到张杰有些歌曲你可能不熟悉，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你应该能唱两句。张杰的《逆战》。 嗯，哎，这个会，这个会， 对吧？逆战来呀！ 我快要发觉， 哎，对，这首歌曲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火一点哈。娃娃，我的新衣， 穿我的新衣， 对， 咱们俩 K 过啊。 接下来就是 Harry Brothers Made in China， I wanna go ranch Made in China， 嗯， 就这种歌曲就怎么说呢？没有 beats 听起来感觉怪怪的哈。 哎，是，但你提到成名曲的话 ，Harry Brothers 应该还是 R&B All Night 更火一些。 Made in China 绝对更火，但是呢 ，R&B 呢，就是相对来说 更破圈 一点。对对对啊， 是，来考你一个吧，你那个年代的孟庭苇。 什么叫我那个年代的孟庭苇？ 你能想到他的成 绩到台北来看雨？ 哎，是的，答对了，摩羯六七跟你一样的答案。 是因为你知道那年他还去了趟那个呼市，办演唱会，就我的老家嘛，我的家乡。他去了以后还现场玩梗，他说：“来，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夏天到呼市来看你。” 哎呦，土味情话啊！ 还感觉还压得挺好啊。 嗯， 对，还有其他的人，比如说 F4 的流星雨啊，这个就不用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高光时刻，对吧？啊，但今天其实确实有很多遗珠之憾了，像刘若英的歌曲应该说是非常好听，但是今天没有选进来。但是他说后来啊，我 YYDS 对不对哈？ 很多很多，包括你像，其实刚刚 PD 给我的这个早安游乐场当中，跟大家更多听的是2010年以后的歌曲。 嗯， 但你会发现放的这些歌手都几乎很高产。 对， 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那英的《默》。 嗯， 但是还有朋友说到了，那那英的成名曲不应该是那首《雾里看花水 中 望月》？ 这首歌曲。可是你不应该在你的曲库里啊！ 嗯， 你是通过中国歌曲什么 MTV 电视之类的看到的吗？ 我通过我妈的歌词本看到的。 好了，今天呢确实有很多的歌曲都印刻在大家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就像包括静瑜刚才说的那些歌曲，虽然好像不太属于他的年代，但是也在他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一些印记，对吧？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就是最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我想放的是这首来自于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虽然其实他有很多的可能，你觉得他的成名的一些代表。但我觉得这首歌曲是甜甜的，而且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当时就唱有点甜，和这首歌就破圈了呀，对不对啊？ 啊，当年的 QQ 音乐三巨头啊，但我觉得现在发展最好的应该也算是汪苏泷了，持续生产好歌，也让更多的成名曲深入到大家的心中。 对，那我觉得万有引力这个词说的也挺好的，就是怎么说呢，所有的歌曲汇聚到你身边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你能够发光发热的一个源泉哈。 是跟你是有磁场的。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今天腾斌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事儿啊。 是什么？ 有没有之前在社会新闻当中看到车主在自家地库出口被交警抓酒驾，这合理吗？来听一听腾斌怎么说。 好嘞，那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月下老人？